月都到了，我只把天上神月神家女谁知道姻缘故事命不表，我只把你外有拉美来做，谁知道西墙未见江，我只把你身上关的泪，你去谁知道为啥你就多爱钱江，我只把大红花嫁到你家，谁知道我怕一不是跑步下青林是扎动崖背，你一爱比一爱开，莫不是杀不得埋伏文章精细在，你一爱比一爱开，莫不是无人披莫把晓得，阿两兄啊你一爱比一爱开，莫不是南沙小妹走阴开，你多才多艺，神奇

毕竟与我不同哦。 20年了，好像刚认识的，你还不知我的，还说什么同与不同哦？ 刘光十岁，从马空从，这一来已是20年了。 是啊，已是20年了。 夫人啊，多智慧，久病在客深州。 夫人在河上

哟，鱼儿我也见鱼儿泡皮香，第三我想进蘑菇炖豆腐，第四我把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娘，第六我将玉花浇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又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姑然为我做三周年，姑家的娘子在你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集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Yeah. 方剂才知道 怎不敬？一杯将军不忘语，我自叫张热公去，送花我所相思人，我如流离的流离。该接着做法你都对，为了无风无悔，西方离不归正者，王子良意快不及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原是我也是生了你，王有娘子来管事。

一步在，团结。 得叫我吃八珍茶。 掐破了鸭路相逢在多桥梦初醒，仙凡匹配从古语，虚仙的韶华林人静，总算娘子是林守边，深谷深界女才俊。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朝神经飘飘，心中事 在 下面是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女士，裤子你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 下云霓，迎喜他团亲早成王，为娶他人能生愿，夜雨桃城无下云阳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风声几楼家，谁要虚度一年真得牛陪，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心， 忠良早害谁不痛，奸臣狠毒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奸臣到底是哪个？你离开得我什名堂？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奸臣斩奸将。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